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关云长，知世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崔龙崔豹这两个恶贼呀、啊、一看那个水耗子尤三让人家一飞镖给打趴下了，死那儿了。再一瞅啊，自己的这些伙计们全都跑光了，可把这俩人吓坏了。现在院子里边就剩下他们六个人了，本来俩对俩的，自己这还支点吃力呢，现在人家四个人收拾他们俩，那还了得呀。眼瞅着徐良也窜过来了，崔龙啊唰这么一转身，冲着徐良是抡刀就砍，唰这刀就砍下来了。徐良用这个大环保刀往上这么一拧，就听见苍当啷啊，把这崔龙吓坏了。怎么眼瞅着自己这口刀嘿嘿让人削去半截，这当啷这刀头掉地下了。到这个时节了，他也不管他的兄弟了，这么一转身，浑身一较力，脚尖一使劲，噌，他窜房上去了。他要跑，他的兄弟崔豹这么一看，哎呦，哥哥全都跑了，我可怎么办呢？虚晃一刀啊，他也打算跑。就在这功夫，啪，一块飞黄石打在他的面门上，哎呀，紧跟着又是一只袖箭钉在了他的肩膀头上。这小子紧咬着钢牙，不顾疼痛，浑身一较力，脚尖一使劲，噌，他也窜房上去了。你想啊，徐良爱虎哪能让他们跑啊，两个人蹭蹭一块儿都往房上这么一窜，追下去了。那么胡小季跟乔斌两个人呢，这两个人呢没有这个高来高去窜房越脊的功夫，怎么办？两人急急忙忙拿着刀就跑到了个店房外边，往道上这么一站，准备着在半路当中截杀两个凶贼。要说呀，这个崔龙崔豹这哥俩脚底下功夫还真不错呀、哎、肉肉肉肉肉肉跑得这个快呀、啊、徐良爱虎跟着也从房上窜下来了，眼瞅这哥俩呀肉肉肉肉肉肉往南边一直跑下去了。徐良在前面，爱虎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怎么追也追不上这哥俩，眼瞅快追上了哟，前边啊黑乎乎的有这么一片大树林子，眼瞅这俩人钻到树林子里边去了。徐良在树林的外边这么一站，说他为什么不追了呢？这是有规矩的，绿林道上边讲究的是逢林而入，是遇灯则息，也就是说您办什么事情后边有人追你，见着树林子了赶快往树林子里边扎。到这个时节了，后边追人的就不能够再往树林子里边追了，这是规矩呀、啊、这还有个名词叫做穷敌莫追。也就是徐良在这儿这么一打愣的功夫，爱虎从后边上来了。等了一会儿，那个胡小鸡啊乔斌两个人也上来了，一再的问呢，三哥三哥，咱们为什么不追了啊？你妈不懂啊，呵呵，这叫做穷敌莫追。如果说按规矩的话，两个人钻了树林子了，饿就不能够再追了啊，这是个规矩。哼，不过今天俄老西子想要杀银了，那也不管他规矩不规矩，清理不清理，饿是照样追。说完这句话呀，徐良钻这个大环保刀蹭着一下就窜到树林子里边去了。 那崔龙崔豹两个人开始啊还偷着乐呢，心里想这回咱哥俩算活了，穷敌莫追啊，他们绝不敢上树林子里边来追咱们俩来。他们也就刚一放心，眼瞅哎呦呵，可了不得了，这个白眉毛老西的怎么他追进来了，咱们赶快跑。这哥俩呀肉肉肉肉肉肉肉就往这树林子那边跑下去了，也就是说呀从这个树林子东头一直跑到了西头，徐良也追出来了。怎么这两人忽然之间是踪迹皆无啊？徐良一想，我跑得不慢呢，他们两个人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啊？而且刚才在树林子里边还听见那崔豹喊了这么一嗓子呢，扯话神套子，他们这是要干什么？我听听。徐良呢赶快的就往地下这么一趴，用这个耳朵一贴这个地皮，干什么呀？他是要听一听哪边有脚步声，就能知道两个贼往哪儿跑了。正在这功夫，爱虎从树林子里边也跑出来了。哎呦，三哥三哥，您这怎么了？您干什么呢？啊，老兄弟啊，我追来追去把这两个贼我给追丢了，追丢了啊！我是想听一听这个脚步声音，他们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嗨，三哥您甭听了，我知道他们俩往哪儿跑了。哦，老兄弟你知道他们跑什么地方了？嗨，他们两个人呢投了庙了。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人投了庙了？那是啊，您没听见刚才有人喊吗？扯话神凑的，这是江湖上的黑话，扯呵就是跑奔，神凑的那就是庙，他们两个人呢投了庙了。哦，这两个王八样的投了庙了，那肯定啊这个庙里边有他们的同伙，也不是好营。三哥咱们赶快看看前面有什么庙，咱们到庙里边去看看去。不行不行，等一等啊，等那个哥俩上来以后，他们好好的商议商议，这可不能够轻而易举的就建人家的庙啊。哦，三哥说的对，三哥说的对。等了一会儿，那胡小季跟乔斌两个人跑得气喘吁吁的，这两个人呢没有那个夜行术的功夫啊。哎呦，三哥追上贼了吗？啊，我把贼给追丢了，他们两个人呢投了庙了，投了庙了，前面有庙吧，咱们看看去。四个人往前这么一走，哎，还真发现道路旁边啊有这么一段红墙，围着这红墙四个人就找开这个庙门了。找到了庙门这么一看，朱漆大门紧紧关闭，上边是密拍金钉，门的上边有块匾额，蓝地儿金字儿，是赤剑古迹云霞观，这是个老道观。旁边呢还有两个角门，如果说要移着胡小季啊，恨不得马上过去去打这个角门。徐良把他给拽住了，千万千万不能叫门啊！我告诉你说，三更半夜的，如果我们啪啪啪这么一叫门，岂不是给里边送信儿？这叫做打草惊蛇。哦，那么三哥要依着您呢啊，这个庙里边嘛肯定会有他们的同伙，我跟爱虎老兄弟我们两个人进去看一看，你们两个人呢没有这个穿房夜绩高来高去的功夫，你们两个人只好在外边等一等，如果说我们两个人找到他们，从里边往外这么一杀，他们肯定要往外跑，你们在外边这么一劫，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准好把他们是一网打尽。对对对，三哥您说的对。他们呢转过头来往大门的对面一看，这儿有两棵树，树旁边呢有这么两块石头。行了，我们哥俩呀就在这大石头上边这儿坐着，我们等着，您放心吧，只要他们往外这么一跑，我们立刻上去堵截。说好了啊，我们这可就要进去了。眼瞅着徐良爱虎两个人蹭蹭浑身一脚力就窜上了这所庙的墙头。 趴在墙上边，两个人往里边这么一看，呵，这真是好大的庙宇呀。头里这有三条神路，里边呢还有三座石桥，有写个松柏树林。再往里边一看，这是钟鼓二楼的第二道山门。两个人飘身而下，就奔着第二道山门过来了，随着蹭蹭又窜上了卡子墙。再往里边这么一看，呵，这里边啊三四层的佛殿，不过这里边到处都是黑洞洞的，是寂静无声。哎呀，哎，唯独发现西北边那有灯光闪亮。两个人奔着西北边这就过来了。到了西北边这么一看，原来啊这是个跨院，跨院里边有这么三间西房。两个人从南边的墙头这儿蹭蹭就窜上了西房，奔那个房的前坡这悄悄过来了，身子往下这么一扶，就趴在这房上了，伸手搬瓦口，两只脚踹住了阴阳瓦，往下俯身往里边这么一探，就看见里边是灯光闪烁。听了听，里边是一点声音全都没有。就在这功夫，唰，就人这门帘呐挑起来了，眼瞅着从里边呢走出这么一个小道童儿来，头上边戴着道冠，蓝布的袍子，白袜青鞋，面如白玉，是五官清秀。走出门来，往门口这儿这么一站，我们祖师爷打发我出来跟你们说一声啊，让请你们下来呢，你们就赶快下来吧。 啊， 可把徐良爱虎两个人吓坏了。怎么着，我们到这儿来人家都算出来了，这怎么可能呢？两个人趴在房上也不敢圆言了，就听见那小道童儿还不住的讲呢，你们二位赶快下来吧，我们祖师爷早就算好了，请你们二位下来，放心吧，不会伤害你们的。哎呦，徐良爱虎这么一听都到这份上了，就别在房上趴着了。两个人呢这赶快的是飘身而下。 哦， 小道童看了看他们，就是你们二位啊，就是在下。哦，行了，跟着我进来吧。因着小道童呢把这帘子往起这么一条，让他们俩进来，人家在前面引路，他们在后边是紧紧的跟随。来到屋子里边这么一看，迎面啊那就有这么一个大的八仙桌，桌子上边有个四方的乌木盘子，盘子里边有这么一个金钱挂盒，有一个十二元辰的盘子，有几个木的棋子儿，这个棋子上边呢全都刻着字，刻的有父母兄弟子孙官鬼妻财。另外还有这么几个呀，长条的木头上边画着单折蛟虫。再一看，这屋子里边摆着不少的经卷。这两个人呢，正在屋子里边看着呢，随着脚步的声音，从里边走出这么一位老道。只见这位老道，鹅黄的道冠，横别着金簪，穿着一件豆青色的道袍，斜领阔袖，通身倒下绣的是三蓝色的百福百蝶，通身镶宽片的锦边，白袜青鞋，上背一口宝剑，豆青的挽手容神飘白，鹅黄的丝条拴住了剑匣，背于背后，胸前十字牌巧记蝴蝶扣，走碎飘垂，生叫的这么一张东瓜脸， 两道宝剑眉，一对大三角眼，蒜头鼻子，四字口，一部花白胡须，大耳垂轮，身高八尺，是满脸的横肉。这老道啊，看你徐良跟爱虎了，单手打稽首，不良佛，原来是二位施主啊。徐良爱虎到这个时节也赶快上前是以礼相还。哦，原来是道长仙翁，弟子二人这厢有礼啦。二位贵客赶快请坐吧。人家把手这么一摆，就让他们两个人呢坐在茶几的两个凳子上边。小茶童儿马上端着茶盘给他们献上了香茶。眼看着老道来到八仙桌这儿，一伸手就把那个乌木盘子里边的这个金钱挂盒给拿起来，哗啦哗啦这么一摇。二位施主贵姓啊？ 啊，弟子姓艾，弟子姓许，敢问道长您尊姓大名？ 贫道我姓梁，叫梁道兴，匪号人称仙之子。 哦，原来是位高人。 贫道可不敢称作什么高人，不过是刚才我略微的战一术， 你们不是来了四位吗？ 那两位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啊，艾虎跟徐良这么一听，哎呦呵，这老道算的怎么这么准呢？ 人家都知道我们是来了四个人呢， 到这个时节也别隐瞒了啊。那两个人在大门外边那等着呢。 哎，别让施主在外边啊，赶快的把两位施主也给请进来吧。 功夫不大，叫童儿出去把这个胡小义跟乔斌两个人也带进来了。 两个人进来之后赶快的给这位道长行礼。请问二位施主你们都贵姓啊？ 啊，我姓胡 啊，我姓乔。赶快请坐，赶快请坐。 又在旁边那个茶几两边凳子上边，这两个人也就刚刚这么一落座，小童儿照样也给他们俩献上了香茶。 他们一闻呐，这个茶这个香啊，连说是好茶好茶。 你想啊，在那客店里边净啃着干馒头了，到这个时候又跑了这么半天，能不渴吗？ 端起茶来呀，就一劲的喝。几位来到本观是定有所谓吧？ 徐良 冲着老道双手一抱拳：“ 仙爷 啊，那是自然呐，我就跟你明说了吧，在仙爷面前也不敢隐瞒。我们住进店中，那是个贼店，我们追这两个贼人，我们看呢，好像他来到了庙中，我们所以才赶到了庙内。”被道爷您给算出来了，也没别的，请道爷您呢再给好好的算上一算， 至于我们他们在庙里边哪个地方那藏着呢，我们赶快把他们抓住，这也是为一方百姓除害，道爷你也做了一件善事啊。 听完了这些话，老道是朗声大笑：“无量佛。” 眼看着老道 拿起这金钱挂盒来，哗楞哗楞这么一摇，几位施主啊，我有几句话要当面讲明啊。算我是能算得出来，甭管他们藏在地方，我是一算便知。但是有一样，出家之人慈悲为怀，善念为源 啊。 你们抓住他们可千万千万的不可伤害了他们的性命。 徐良听到这儿把头一点，啊道爷相王您放心吧，啊 有你这句话，俺一定照你的话去做，就是抓住他们，我们得好好的劝一劝，让他们弃恶从善，就是劝他们，他们不听，我们也把他们放了，保险啊，是不伤害他们的性命。 哦， 一看老道还在这迟疑呢，徐良一再的说，道爷啊，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我立刻就给你起誓，你看这好不好啊？ 嗯， 正说着话呢，就听爱虎那哎呀的一声，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哈，到这个时节了，徐良啊，这脑子反应这快，就知道糟了，中了人家的计策了，这老道啊也不是什么好老道。到这个时节了，徐良赶快的拔刀掏腰。那个胡小季跟乔斌两个人呢，一看爱虎突然之间栽倒在地，两人过来刚要搀扶爱虎，哎呦，猛然间呢就觉得眼睛这么一发黑，腿一软，扑哧扑哧，俩人跟着也躺地下了。我说的慢呐，当时就是同时一个动作，爱虎这一倒，徐良拽刀偷瞄，那俩人过来扑通扑通也栽地下了。徐良刚这么一转身的功夫，眼瞅着老道啊手这么一抖，就把手里边那个金钱挂盒冲着徐良的面门打过来了。徐良赶快这么一偏头，这个挂盒打偏了，徐良呢这么一反手，手里的飞镖冲着老道的梗嗓咽喉就打过去了。你想啊，老道早有防备啊，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砰，这飞镖啊就多在那隔扇上边了。老道唰那么一转身，噌，就从屋子窜到院子里边去了。到了院子里边高声喝喊，二位贤侄，你们赶快来吧。你们这个老道要干什么呀？他跟那个崔龙崔豹到底是什么关系呀？嘿嘿，要说起这个老道来呀，他姓梁，叫梁道兴，名字倒是不假，不过他的外号呢，那可不叫做什么先知子，他的外号是妙手真人，那也是绿林道里边的老手了。他跟那个吴道成啊、萧道志啊、黄道安呐、这都是师兄弟。他有两个徒弟，一个是风流雨士张鼎臣，一个是莲花仙子纪晓泉。这崔龙崔豹呢跟那个张鼎臣呢，那是磕头换铁的把兄弟，所以跟那个老道呢，那也是叔侄相称，接长不短的到庙里边来。要说这个老道啊，早已经不干那些呀偷盗抢劫的事情了，就在这庙里边算卦、相面、画符、镇宅，就靠这个，偶尔的住进点达官贵人呐。他呀照样用蒙汗药把人家蒙倒了，结果人家的性命一年到头呢也就做这么一两号这样的买卖。今天崔龙崔豹找到他来，把这情况跟他这么一讲，老道是微微一笑啊，告诉两个人，两位贤侄到北屋去吧，哼哼，这件事情我是自有安排。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远方的路蜿蜒，前方的风吹过雨烟，繁星满天陪伴我，追随着你的脚步多少年。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咿呀！关云长知世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老道梁道兴一听的崔龙崔豹这么一讲，微微一笑，让他们两个人呢上北屋睡觉去了，告诉他们放心吧，一旦要是有人追上来，我是自有安排呀。于是老道呢就在屋子里边大坐，他猛然间就听见呢房上边微微的有这个瓦动的声音。老道啊就听出来了，人并不多，也就是两个人，赶快的一点手，把这个小道童儿叫过来，趴在小道童儿的耳朵旁边嘱咐了这么几句，你出去就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所以小道童儿外边这么一讲，徐良爱虎两个人都下来了。随着呢老道见着徐良爱虎了，拿起这个金钱挂盒来，又这么一摇，好像算了算，说你们外边还有两个人呢。其实啊这不是他算出来的，这都是那个崔豹刚才跟他讲的。徐良爱虎还信以为真呢，以为他是个高人呢。到了现在了，全都说翻了。看徐良两刀掏镖，老道啪的一挂盒，没打着徐良，徐良这一镖，他这么一闪身，这镖呢打在这个隔扇上边，老道窜出去了，大喊了一声，两位贤侄快来。崔龙崔豹两个人呢手持钢刀也跑过来了，眼瞅着这个老道啊从身背后插楞拔出宝剑，把这个长大的衣服这么一甩，三个人呢堵着门口这么一喊，老戏队你赶快出来受死吧啊！那么徐良这会儿敢出去吗？还真不敢出去。怎么呢？屋子里边这儿有仨人全都躺着呢，万一自己要是出去，屋子里边再有别的人过来，还不把爱虎胡小季乔斌他们三个人全给宰了啊。不过借这个功夫呢，徐良啊赶快的整了整自己的锦被低头化妆弩，随着掏出飞黄石来，也拿好了校剑，全都准备好了。他呀大摇大摆的就来到门口这儿，看了看老道，哎呀这位道爷呀，我不知道啊，你看看你老人家这是做甚呢？你老人家刚才讲的明白，不是那个慈悲为怀，善念为缘吗？啊，你看我们怪可怜的，道爷呀，你就饶了我吧！啊，我老西子在这里给你磕头了。就这几句话呀，还真把这老道给绕得糊涂了。他不知道徐良要干什么呀。眼瞅着徐良啊，身子往下这么一矬，好像真要磕头的样子，两个肩膀往起这么一纵，头一低，嗖，这一下啊这弩箭就打出去了，正是这老道的哽嗓咽喉，扑通一声，这老道啊仰面朝天栽倒在地，是气绝人亡。崔龙崔豹这么一看，哎呦，道爷全都完了，咱们俩赶快跑，那哪来得及呀？徐良两只手往起这么一伸，二指之间这么一抖，左边这两手指头这么一抖，操，啪，一个飞黄石就打在了崔龙的身上， 那边一个小箭就打在了崔豹的身上，这两个人呐是望风而逃啊。徐良敢追吗？不敢追呀、啊，干着急没办法，怎么？屋里边那还躺着仨呢。到这个时节，这可怎么办呢？可把徐良急坏了，心里想，很简单，就是有口凉水，我就能把这仨人啊给救活了。可事到如今了，上哪儿找凉水去呀、啊？人生地不熟的，这可怎么办呢？急得他呀，连跺脚再搓手。这个时候呢，天呐，已经微微的发亮了。徐良从门口这儿往院子这么一看，嗯，他发现呢，那儿有个好东西，什么东西？大鱼缸啊！徐良这么一想，那儿有鱼缸，肯定里边有凉水呀、啊。对。转过身来呀、啊，就从那个茶几上边拿起一个茶碗来，在屋子里边就使那个门帘子呀、啊，哎，使劲的擦了擦这茶碗，然后他急急忙忙的来到院子里边这水缸这儿，眼睛呢还往屋子里边看了看，用这个茶碗在这个水缸里边转了转，看了看里边的金鱼，瞅这金鱼呀、啊、游的还挺欢，徐良放心了。怎么说明这茶碗呢没事儿了。就这样崴了一茶碗凉水，急急忙忙的回到屋子里边，从那个桌子上边拿出一个竹签子来，先来到爱虎这儿，把爱虎的牙关撬开，把这凉水往里边这么一灌，赶快出去再碗第二碗凉水，拿竹签子再把胡小季的牙关这么一撬，再灌进第二碗水，再出去又崴了第三碗的凉水回来，照样给乔斌嘴里边这么一灌。这三个人呐、啊、这肚子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可就响开了，一会儿的功夫哇哇的直往外吐，三个人总算是苏醒过来了。爱虎那还说呢，好香的茶，还香呢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哼，徐良赶快告诉他们，我一进门啊就看那个老刀满脸的横肉，就怕他是饿得的通货，他们线上插来，甭管我怎么渴，我也是不敢哈呀，不像你们三个人的过来就赶劲哈，哈来哈去怎么样，那个茶里边让人家放进了蒙汗药，你们三个人全都倒了啊。哦，三哥，多亏是您呐、啊、要不是您我们早死了好几回了。哎，那个老道怎么样啊？哈哈，那个老道啊感情跟那两个恶贼是联手的，那个老道让我这么一弩箭给他打发回老家去了，找他姥姥去了，那两个小子呀、啊、也中了恶的暗器，他们跑了，我是不敢追呀、啊、得赶快把你们三个人给救活了啊。哦，是是是，既然这样的话，咱们赶快把这个庙好好的搜一搜，看里边还藏什么人呢。于是啊他们就在这儿搜开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眼瞅那个乔斌就从那个厨房那儿推推搡搡的推出两个人来。徐良这么一看，哟，这是两个老者，全都六十多岁了，还都系着围裙呢，立刻明白了，这是专门伺候老道的，伺候老道的这都是香火居士。这两个老头啊往地下这么一跪，磕头如同奔迷倒窜，一再的跟他们说，我们知道这老道他不是好老道，在这个庙里边啊干了不少的坏事，就把在庙里边他们的所作所为跟这四个人呢一五一十的这么一讲。徐良爱虎听完了，把头这么一点，告诉胡小季，你赶快出去把当地的地方给找来吧。功夫不大，胡小季出去把地方给找来了。地方进来一问，爱虎徐良告诉他说，我们两个人那都是跟随着暗院大人当差的。可把这地方吓坏了，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一再的称上台老爷你有什么吩咐。徐良告诉他们了，我跟你们说呀，这个庙不是个好庙，那个老道呢也不是个好老道，他们在这里杀人 这个事情我们是没有功夫管了，我们还得赶路奔武昌去寻找大人去。你们呢，就找本地的官员把这件事情好好的管一管吧。啊，要证据的话，就找这位两位那个香火居士，他们就是干政。还告诉你说呀，那个兴隆客店那是个贼店，那个崔龙崔彪两个人都是在案的逃犯，赶快把他们捉拿归案啊！说了半天你听明白没有啊？那地方说，您放心吧老爷，我们都听明白了，一定照您的吩咐去办。那好吧，你就照我的吩咐去办，我们这就走了。这三个人呐，拿着自己的包袱拿着刀就离开这个庙，继续的往武昌而行。这一天一打听啊，嘿，感情都来到了武昌管辖的地界了。他们心里边特别高兴，先在一个饭铺这儿吃点东西打着肩，也就是刚刚从那个饭铺这儿啊走出来，猛然间就听身背后有人呼唤，这不是爱武老爷吗？哎呦，可把您老人家给找到了。几个人扭向回头，这么一看，爱虎一瞅，这个人呢，二十多岁，怎么看着有点眼熟，但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是谁来了。看着好像呢，是这么一个仆人的打扮。你是？哎呦，爱虎老爷，您怎么连我全都想不起来了呢？哎，我们家相公爷不是您的盟兄弟大哥吗？啊？我姓白，叫白福啊。说着话，白福往地下一跪，给徐良爱虎磕头。徐良爱虎俩人这么一碰眼光，想起来了，可不是吗？在黄花镇那个地方拜的把兄弟白云生，白大哥是有这么一个仆人叫白福啊，赶快的把他搀扶起来了。哎，徐良一想，不对呀，你们是骑马的呀，怎么骑着马到了今天才来到这个地界呢？赶快的一问这个白福。白福啊，眼泪啪嚓的，这眼泪直往下落。怎么了这事？白福有什么话跟我们说。哎呀，遇见你们这几位爷了，就算走运了。几位爷，你们先别走了，赶快的跟着我到我们住那客店去吧，我有要紧的话要跟几位爷说。徐良爱虎这么一看，跟他走吧。于是呢，他在前边引路，这四个人在后边跟着。来到一个店房的门口一看，这儿是悦来客店。到里边啊，只见从那个北屋上房那儿呼呼啦啦的走出不少人来。一看，全都是白云生的仆人。见着徐良爱虎了，扑通扑通跪倒一片，啊，给三老爷五老爷磕头。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有什么话屋里边说吧。来到屋子里边落座之后，立刻让伙计给沏上茶。徐良啊，在这个屋子里边仔细的瞅了瞅，看了看，哎，怎么唯独不见他们的主人白云生呢？啊，我问你们啊，你们家的主人到哪里去了？这么一问，白福这眼泪哗哗的直往下淌啊。哎呀，你听我跟您说吧，我们呢把我家相公给丢了。啊，徐良爱虎这么一听，怎么着？把我们那位大哥白云生就给丢了。怎么丢的？您看，我们来到这个地界呢，我们就住在这家客店了，本来打算第二天立刻起身，万也没有想到啊，天时不好，阴上天了，眼看着呢就要下雨，一想就先别走了，在这儿再住一宿吧。吃完饭以后，我们家相公啊心了烦，我们就劝他，要不然您到街上去逛逛，反正现在也没下雨呢。我们家相公呢站起来了往外走，我们想跟着吧，我们家相公啊不让我们跟着，一个人也不带。要说我家相公啊，原来在家里边，哎，出门总得带着我们呢，今天的心里太烦了，想一个人出去溜达溜达。带上点散碎银两，又拿了点钱，他呢一人就溜达出去了。我们心想，转一弯还不回来吗？ 哪知道啊，一等到了三更半夜，我家相公也没有回来，我们就四处找啊，这不找了好几天吗？我家相公直到现在下落不明，您说这可让我们怎么好啊？几个仆人不住的擦眼泪。徐良低头想了想啊，你们不要哭了啊，不要哭了。我问你们家相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上收人呢？没有啊，我家相公在家里边不是习文就是练武，从来的他也没出过门啊。哦，我想啊，你家相公也是有武艺的人。孟爱师，咱们大家分头找一找好了啊，赶快的分头找一找吧。就这么定下来了。大家伙呢分出去四处寻找白云生。爱虎一个人这么一琢磨，要想打听事儿啊，还得是茶馆酒肆儿。对，更何况呢，这两天没喝酒了，我呀也解解馋去。爱虎出了这个客店以后往前走了走，哎，就发现前边啊有这么一个小酒铺，叫做三义居。来到里边这么一看，这个酒铺不大，就有这么四五张桌子，有这么几个凳子，而且这样呢也不卖什么炒菜，就是卖酒啊，卖点这么现成的凉菜，里边已经有了七八个人了。爱虎找了一张桌子，他也就是往这儿刚这么一坐，小伙子赶快过来了，这位客爷您喝酒啊，给我先来两壶吧。是，我给您打酒去。功夫不大，把酒给打来了，酒壶酒杯往这儿这么一放，还有这个两小菜，也就是烟青豆啊，还有豆腐干啊。爱虎呢一个人在这儿喝着酒，是侧耳细听，要听一听那些喝酒的人呢都说些什么。这么一听，这些人说的呀，不是庄稼地里的事儿啊，就是他们做买卖的事儿。爱虎一想，这有什么意思啊，一个人呢正在这儿喝闷酒呢。就在这功夫，眼瞅着外边立了歪斜的走进这么一个醉鬼来。这个人呢蓬头垢面，高挽着发髻，衣衫非常的蓝绿，破衣拉撒的。进来以后一看，酒糟鼻子赤红脸儿，可能在别地儿刚喝完，这舌头啊都有点短了。进来以后就往人柜台上这么一趴，哎，我说来两壶酒。那伙计看了看他，哟，大爷是您呐，没别的，跟您说啊，柜上可留下话来了，我们这儿再也不能够赊给您酒了。您瞧上回啊问您有钱没有，您说您有钱，结果喝完酒了您说您没钱，大不了不就几十个子儿吗，小的我已经给您垫上了，您说呢，明天把钱还给我怎么样啊，我足足等了有一个多月呀，您也没还我这钱，今天干什么，又想蒙酒喝呀，嘿嘿，没门儿，柜上边早已经发下话了，没钱呢，您今天是甭打算喝酒。听完这句话，那个酒鬼呢脖一扬，用手啪一拍胸脯，谁说我没钱，你怎么知道我没钱啊，今天大爷我有钱，不单我有钱，告诉你说啊，到了晚闷色我还有银子呢，知道不知道，不单今天喝酒不白喝，把以前那个账啊咱们都给算清楚了。我就乐了，您有钱不是晚么色才有的吗，现在有没有啊，现在没有啊，您就甭喝酒，你先给我系上，我能跟你胡说吗，我告诉你边那个庙里边事情我知道的是一清二楚，我知道他那里边还捐着人，到时候我就进去，他们给我银子还则罢了，要是不给我银子的话，我跟你说我就给他们告官，跟他们就打这个官司，现在没钱你先记上，先给我这酒喝。行了行了行行了，您呢庙里的事儿您也别在这儿说，我们也不想听，您没钱您赶快出去，别搅我们买卖啊，您走走走走走，就往外轰这个酒鬼。 爱虎坐在旁边听着呢，心想，哎呦，难道说这个酒鬼他知道庙里边的事儿，庙里边还捐着人呢，我呀先把这件事情打听打听吧。于是他这么一起身，哎，伙计，先别推这位朋友了，这位朋友你不是就想喝酒吗？过来过来过来，跟我一块喝吧，今天我请你。啊，这醉鬼这么一转身冲着爱虎过来了，瞅了瞅那位伙计，你看看，你不让我喝酒，这儿有人请我喝酒，这位哥哥您看啊，那什么本应当呢，来到这儿了，我请您喝酒，无奈是囊中羞涩，这个什么干嘛，又要叨扰您了。甭客气甭客气，你坐下坐下，伙计，添副筷子，拿俩菜，再给我来两壶酒，啊，是嘞，给您拿过来。这伙计不敢怠慢呢，把这酒啊筷子啊又来点豆腐干什么的往这儿这么一放。爱虎拿起酒壶来先给这位酒鬼啊斟上这么一杯。这位哥哥，敢问您尊姓大名？不敢不敢，我姓刘，叫做刘光华。哦，来喝着喝着，真是不好意思，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啊，您喝着喝着。两人推杯换盏的这就喝开了，一边喝着呀，那个爱虎就往他嘴里边一阵套话。刚才我听您说这个庙里边怎么回事啊？哎，我跟你说啊，您可能没在我们这儿待过，是外地来的，是不是？对对对，我正是打此路过。要说这个庙，哎，他呀，哎，是个这个尼姑庵，哎，里边有这个尼姑，知道吧？现在这位师傅呢，他叫做妙修，妙修，妙师傅。原来这个老尼姑啊，这个圆寂，圆寂，您知道吧？那就是嗝屁着凉大海棠就死了。哎，这个妙修师傅呢，就接着管理这尼姑庵。他还有这个两个徒弟，这两个徒弟，我跟你说呀，那真长得别提就多漂亮了，嗯。那怎么漂亮劲儿，我也就跟你不细说了。哎，按理说就是经常的像我们这些这个有钱的阔少，是是，您是阔少，您是阔少，您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啊，经常的上到庙里边去。这个大师傅就带着他的徒弟们就专门的伺候我们这些人，知道不知道？哎，按理说啊，就是这个妙修师傅那可不是一般的尼姑，那高来高去的功夫那就别提多好了。这么说吧，感情啊他是个女贼，而且呢外边有那个大案的贼都上他庙里来，跟别提多好了。哦，这些事情您是怎么知道的呢？啊，那什么，我姥姥在那庙里边伺候他们，我姥姥回家里边经常把庙里边那好吃的给我们带回来。我姥姥跟我们说的，我们姥姥那是一聊起来就不想回去了，说指不定哪天吃官司怕受连累，但是有一样啊又舍不得离开那个庙，这里边不是挣钱多吗？哦，是这么回事。刚才我听您说好像这里边关着人呢，捐的是什么人？一说这句话呀，您别看是醉鬼，立刻把眼睛这么一瞪，这些话那可不是轻而易举的我就能说出来的。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Are you sailing? Are you flowingAre you yearning for? 当青春都化了， Are you rising? 云儿也开了， Are you floating? 露珠还湿着， Are you falling still? 将眼角打热了， Sleeping on your own， 让记得的忘记，忘却的想起，等相来又散去，当未知成记忆，相伴，还相恋，你与我遇见。